到2024年基本实现艺术类专业省级统考全覆盖，2024年起不再跨省设置校考考点，逐步提高文化成绩要求，扭转部分高校艺术专业人才选拔重专业轻文化倾向，高校也不再组织高水平运动队相关专业测试。从2024年起，高水平运动队录取学生中，高考文化课成绩不低于招生高校相关专业在生源省份录取分数线下20分的，可申请就读相应的普通专业；其余学生限定就读体育学类专业，原则上不得转到其他类专业就读。生长发育要遵循客观规律，切勿拔苗助长。每个父母都希望孩子能够快快长高，但若不了解孩子的发育规律或过度催长，那么孩子不仅个子不会长高，还可能会造成性早熟，最终骨骼过早闭合，导致成人身材矮小。家长应该了解儿童身高增长的正常规律，如出生时平均身长约50厘米，第一年平均增长25厘米，第二年约10厘米，第三年约8到9厘米，3岁以后到青春期前5年约5到6厘米，青春期发育后女孩每年约7到9厘米，男孩约8到10厘米。专家介绍，如果发现孩子的生长偏离了轨道或生长速率下降，应该首先到儿科、内分泌科或者生长发育专科门诊给孩子做全面检查，在确定病因之后再进行治疗，千万不能盲目用药。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一直趣味儿童剧《小卡车变变变》来了。小卡车变变变延续了前两部的风格，上半场是广受儿童喜爱的颇具启发性和趣味性的变变变部分，小朋友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生活用品在演员的手里就好像被施了魔法一样，瞬间就变成了各种各样完全不同的东西，小朋友可以近距离感受变化的神奇。这部剧的演出时间是11月20号和21号，地点就在中国儿童剧场假日经典小剧场，目前还有100元最低票价。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现实题材童话剧《萤火虫姐弟历险记》来了，几个孩子好心放生了一只萤火虫，这只萤火虫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生下了它的宝宝，在早已不适宜萤火虫生存的城市，萤火虫小姐姐和小弟弟侥幸活了下来，他们顽强的生存，寻找食物，对抗蚂蚁军团，智斗大田鼠，勇战毒蜘蛛，在令他们迷茫的承受着各种污染的土地上认识了不同的动物，与大大小小的完全不同的伙伴互相帮助，用他们小小的能力回报着大大的友爱。这部剧的演出时间是10月16和17号，地点就在中国儿童剧场，目前还有100元的最低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政策落地之后，越来越多的北京中小学生涌入了运动场馆，报名参加体能、跳绳、排球、篮球等训练。多重因素利好下，北京青少年体育培训市场骤然升温，不少体育场馆一到周末场场爆满。运动替代了补习班，对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怎样培养五育并举的新时代好少年？如何给孩子选择适合的运动项目，又如何让孩子在运动中体会快乐和成长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 好的，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的是芳草地国际学校甘露园分校康乐校区的体育教师毛振川，欢迎您，毛老师。 您好，主持人。 今天啊，我们要说说孩子的体能的这个锻炼哈。其实在这个双减政策落地之后呀，很多家长也是更换了思路哈，认为说现在的孩子拥有好的身体素质是非常必要的，是一切学习的基础。我也看到有一些家长呢是给孩子报了这种体育和体能的培训班， 而且呢，这个教育部啊也是强调不能挤占学生上体育课的时间，要让孩子得到充分的锻炼。先请您给我们说一说现在学校的体育课是怎么上的，在这个学校体育课的课程内容上有哪些考虑呢？ 根据现在咱们这个政策的要求啊，我们是按照每天学生体育活动时间为校内一小时，校外一小时来安排的，保证每个学生都能够满足校内一小时体育锻炼时间，落实政策的要求。在课程内容的设置上呢，现阶段我们是考虑将体质健康测试的项目融入咱们这个体育课当中，在教会运动技能的同时促进孩子们体能的发展，比如在课的准备阶段会安排一些以技能为载体的辅助性练习内容，比如说我们在小篮球教学的时候，进行速度练习，采用看手势、听哨音、听音乐的脚步移动练习，在变向、切、绕、反跑等身体摆脱练习，还有持球、突破、传切配合等动作速度的练习。在技能的结束后呢，会安排十分钟左右的体能教学，将这个单调枯燥的体质测试项目设计成单人、双人、集体性的这种对抗性的游戏。比如说在这个50米跑的项目中，我们可以设置两人或三人的多组比赛，或者是用抓尾巴、抱球接力跑等游戏。然后在最后的体能练习的时候，也会根据项目的特点，将学习内容和历史或者与当前的时事结合。比如我们建党百年的时候，我们在耐久跑内容中可以让孩子们感受红军长征路导入情境，感受解放军战士不畏艰辛险阻，让孩子们懂得珍惜幸福的生活，了解历史。或者呢，结合我们的奥运会、全运会来进行当今比较热门的运动项目的学习，来提高孩子们的这种学习的兴趣和热情，让孩子们能够接触到更多的运动知识，掌握更多的体育技能。总之呢，也是在不断的思考、不断的改进中。所以现在体育内容设置上，我们应该是要考虑多方面的。 通过您这样一介绍，让我们对现在孩子的体育课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啊，像现在融入一些时事啊、历史啊这些情境在课程里边，更像是一种体验式的这种体育课，它的趣味性可能就更高。我也看到一些家长给孩子报了这种体能的培训班，这些课外的体能培训班呢，会重点锻炼孩子的跑啊、爬呀、跳呀这些基础的体育的要领啊，大概一节课60分钟，运动量也很大，也能够锻炼小朋友的意志力。那也想问问您啊，小学阶段的孩子平均每天有什么样的运动量和运动强度是比较合适的？如果说这个孩子呀，他运动过量了，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首先，咱们家长选择报这个体能的培训班进行练习，我也非常的理解。这个呢也是大家越来越重视青少年儿童健康的一种表现。我们所处的是朝阳区的一些城区内，如果能有一些可以安全锻炼的地方，那就是非常好的了。那么根据孩子的多方面条件，选择一个正规的能够科学合理锻炼的体能培训班，我认为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么每天要有的运动量和运动强度，那这个也是要因人而异的。不能一刀切，既要让体能好的吃饱，又要让体能需要提升的学生吃饱。所以身体素质提升的关键啊，是让学生对体育产生兴趣，养成锻炼的习惯，从体育锻炼中获得个人成长价值。 因为我看到有的家长可能为了学校的这种体能测试啊，能达到一个好的成绩，专门去练某一项的内容，比如说专门就练跳绳哈，可能孩子学了这个各种各样的跳绳的技巧，练到最后有一点筋疲力尽的感觉哈，所以这个其实是不可取的哈。 那么眼下呢，其实我们看到啊，有一些小众的体育项目呢也是火了起来，比如说像橄榄球啊、棒球啊、击剑啊、高尔夫球啊等等。那众多的这种运动项目，有的时候呢也会让人有一种眼花缭乱的感觉。那您觉得应该怎么样选择一项适合孩子的运动项目？男生和女生在选择体育项目的时候有一些什么侧重呢？ 首先呢，对于运动项目而言，重点不是项目特性的本身，而是是否能够让学生体验后获得兴趣，增强了学生参与的信心。当学生在这个项目学习一段时间之后，就会体会到这个运动项目对他的一种教育意义和一种教育的价值，也能让他在这个项目中当中成长得更快，对自身能力也会有所提升。那么我觉得这个运动项目就是比较适合孩子的。选择项目呢，就是对于男女生而言，确实存在一定的项目选择差异，但是不是很明显。重点呢还是看学生年龄而定的。四年级以下的学生对于舞蹈啊、健美操的选择，女生就选择的偏多一些，而男生呢选择的人就比较少，其他的项目没有明显的区别。 是，那我们发现啊，这个大量运动之后呢，孩子的情绪啊、饮食啊和睡眠啊都会更好。那运动呢也会让孩子更加的积极主动，身体素质也会更强。那您觉得孩子在日常的体育运动的前后应该怎么样去注重营养和能量的补充呢？另外我们怎么样让孩子在运动当中预防运动损伤呢？ 大运动量后呢，一定要注意放松，不能只关注运动负荷而忽略身体恢复。例如可以进行按摩，然后洗热水澡等等。而且从营养方面要注意碱性物质的海产品与蛋白质的摄入问题。损伤呢如何预防呢？要注意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在运动之前，我们要根据运动项目的内容来做一些热身。锻炼的时候不能盲目的图快，强度的时长和项目内容等都要贴合孩子的身体情况，必要的时候可以询问专业的老师或者医生。我们在运动前都需要热一下身，避免突然的剧烈的运动造成损伤。孩子运动前，家长还可以带着他们做一些伸展运动，比如扩胸啊、拉腿，然后活动踝关节等等。比如在足球运动之前，我们一定要有踝关节、膝关节、髋关节等各关节部位的活动，这样才能避免和减轻运动损伤的出现。有些运动是容易让孩子们常常摔倒的，那么就需要对可能受伤的地方做好防护，配备一些防护的用品，比如骑车时要戴好头盔，轮滑时戴好护膝等，这些都能够有效的预防和减少运动损伤的发生。 是，还是要把这个预防的工作啊做在前面。那我们具体来看啊，现在小学阶段的孩子呢，需要做这种体育的测试项目，比如说跳绳啊、往返跑啊、坐位体前屈啊等等。那么我看到有一些学校啊也是开设了篮球课啊，不管是男生女生都会上这样的课程。那这些运动项目对孩子有哪些体能上的锻炼呢？另外就是对于程度啊稍微弱一些的孩子，您有哪些这些运动项目的训练建议呢？ 在小学阶段体测的项目，它分别是身高体重、肺活量、坐位体前屈，还有我们所谓认为的50米快速跑、跳绳。那么三四年级呢就增加了仰卧起坐，到五六年级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50×8的往返跑，这些呢就是我们体测的一些项目。比如坐位体前屈是发展柔韧性的，50米快速跑是速度类的，跳绳是速度灵巧类，仰卧起坐是发展柔韧力量类的，50×8呢是耐力类的。对于稍弱的孩子，要想要提高坐位体前屈，平时我们体育活动中应该经常做一些体 踢腿和压腿的练习，再来进行一些柔韧项目的指导性练习。那么提高50米跑的话，日常我们可以用原地高抬腿和扶墙后蹬腿，以及我们俯卧式的登山步来进行，甚至呢还可以进行短途的起跑加速跑，然后在有跑道的情况下来进行整体能力的提高。同时呢，在小学阶段，学生的踝腕力量发展比较慢，那么应该结合对踝腕关节的力量进行针对性的练习，可以有一些小跳啊，各种移动的跳，还可以进行一些跨跳，同时呢也可以增加一些原地的体重练习等等，这些都是能够帮助孩子们提高50米跑能力的一些小练习。 嗯， 对于仰卧起坐这个项目来说呢，主要是锻炼腰腹的力量。能力稍弱的话，主要的原因我觉得应该是腰腹力量小，或者是发力部位不正确造成的。就像常常会出现的，比如说双手抱头用力抬起，然后弯着脖子弯着腰。其实我想告诉大家，这种仰卧起坐就是想让学生们知道，腹部发力，而不是我们用双手去用力牵拉你的头颈部位，是靠腹部发力完成一个躯体，一个仰卧起坐的动作。那么我呢，也有一些小方法给大家提供。如果孩子腹部没有找到感觉，可以用我们沙发上的小靠垫放在学生的肩背部，让学生躺在这个小靠垫上，然后再起来，这样能降低一定的难度，让学生具备了一定的运动能力之后，腹肌找到了这种感觉，再把这个小靠垫去掉，这样的练习效果呢就比较明显了，也能够对我们仰卧起坐这一个技术动作起到帮助和提高的作用。那么在50×8往返跑这一项目中呢，刚才我说了，主要体现的是耐力性的练习。那如果要想有效的提高这一项，那一定会经过一个长期一个坚持的过程来提高我们的有氧代谢的能力，提高我们的心肺功能的水平。那么这种练习需要我们家长的陪伴，还要有学生长时间段的体能积累，最后再配合我们50×8的转身的技术，来相结合，这种综合的训练才能够有效的提高。 是的，您刚才说的一些小技巧哈，也是非常的实用。那去年呢，我们看到啊，国办和中办也发文说呢，要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的这个体育教育。那您觉得我们现在的这些孩子需要什么样的体育教育？应该让孩子们啊去体会什么样的一种运动的精神呢？ 如果孩子能够在体育运动中不断的完善自己，比如在体育课、在体育活动啊、体育竞赛中，不只是增强体质、提增技能，还要体现锻炼意志、健全人格，培养他们这种勇敢进取、团结合作、互助友爱的这种精神，树立学生公正、自由、合作和尊重社会的品质等等，这才是孩子们需要的体育教育。体育呢，不只让孩子可以得到强其体的效果，也能够教会孩子知道团队以及荣辱与共的精神。在各种环境中呢，突破身体上的潜能，塑造坚韧的性格，这样一种体育教育，体会怎样的运动精神呢？在前一阶段，我们大家都看到了东京奥运会，有我们很多运动员脱颖而出，还有刚刚结束不久的第14届全运会上的运动健儿们，我们可以看到，成功的背后是在一次次动作磨练中，在不断的实现完美，为祖国争得的荣誉。在他们身上的这种精神，也正是我们孩子应该学习的，也是我们当今青少年学生要体会的一种运动精神，就是让孩子们体会这种面对困难永不放弃、坚持到底、顽强拼搏的这种运动精神。